嘿、hey,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酷音乐调频，我是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这期萱草回归了。 对，上周是萱草有事儿哈，没有来。 对， 希望大家还能够记得萱草。 肯定记得。好，今天这个话题呢，叫做你因为什么把现任变成了前任？ 嗯，就讲一讲分手那点事儿吧、啊。是因为一个什么样的导火索呢，让你痛下心来，就把它变成前任好了？就像最近那个蔡依林好像分手了，是吧？ 我记得是和一个型男 锦荣、他就是蔡依林，就是把锦荣变成了前任。 回忆里的笑脸和鬼脸都是为你而浮现。 第一首歌呢，来自许佳玲的《天天想念》。虽然狠心变成了前任，但是可能会经常想起那个人吧。看看我们听众朋友都怎样的故事。一起唱歌的日子，他说呢，因为他劈腿劈出了新高度。 哦，是因为发现对方劈腿了。 嗯， 容嬷嬷 aunt 她说，因为从校园走到社会，我们在一起3年的感情都抵不过异地半年一个可以随时跟她上床的小三儿。 啊，又是一个异地恋呀、啊！这异地恋最怕的就是挖墙脚了。 你给我的一切，希望牵着手能直到永远，爱没有完结篇，天天想念。 不解风情的肉包子，他说呢，他喜欢上了别人，我为什么不成全他们呢？一脸坚强的 GPG 表情包。其实这三条留言好像都在说出轨劈腿的事情，都是变心了。 嗯，对， 被发现了之后自己也痛下狠心来说，那就干脆分手吧。 对啊，就是放他自由吧。 115他说，找男人可以找没钱的，但切不可以找没有希望的。女生呢，可以陪男人过苦日子，但至少也要有变好的希望。穷不可怕，没有盼头才可怕。 对啊，就是男人穷没关系，但是一定要有上进心，一定要努力才行。 今天第二首来自于方言的，是最近一部大热的电视剧啊，《孤芳不自赏》的插曲，叫做《泪塔》。 嗯。 春意再次我 望成雪花，岁月将人拆成片呐、啊、此情阅历并不复杂，却让我们走入分岔。 走在公路上的高阳，他说呢，因为他不要我了， 不爱了， 对，他不爱我了，我只能分手了。 房东的三岁大猫他说呢，所爱隔山海，山海不可平，我爱他，可是呢看见了终点的爱情，与其拖到最后剩冰冷的决裂，倒不如好好的告别，值得骄傲的东西都是他给的，把他推开的我突然就没有光芒了呢。其实我觉得这样的爱情状态还蛮不可取的，在爱的时候啊，提醒各位千万不要说失去自我，觉得因为他你才是你，就其实我们还是要保持一点点自己的独立的， 嗯，对， 自己发光发热，不要依靠别人的光芒， 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寄生生物，要当成一个有自己主动性的生物。 再次望成雪花，岁月将人拆成片啊，此情 向阳花开0988，他说呢，因为我总是沉浸在过去的感情里，明白得太晚，我把你弄丢了，琪琪，我们没有了异地的阻碍还能回去吗？我现在每天必做的事儿就是想你，还有给你写信，我想等我考上事业编了就把它寄给你，你能明白我的心意是吗？莫大人，你能帮我读出来让他知道吗？让我有独自去异地找他生活的勇气，让我们一起在海边玩沙子。 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如愿的追回已逝的感情吧、不过有些事情还是顺其自然的好，不要太勉强。 对， 却不知何时，却就在此时崩塌。 下一首歌来自袁娅维的《你呢》。 他说呢，他让我感觉我没有男朋友，活得像一个单身狗，那还要他干嘛呢？就是有男友跟没男友是一样的，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关心， 这可能就是冷暴力吧。就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，你看这个朋友他说呢，我想你是海，和单身一样，自己逛街，自己搬家，自己做所有的事儿，我还要在朋友面前极力地替他找借口。 那我觉得你如果真的不爱的话，干嘛还要非要在一起呢？两个人应该是彼此更快乐才对，而不应该是互相捆绑呀。 是呀。 你知道那种微笑并不代表我过得很好，想见你却不能说，只能让彼此擦身而过，微醺的时候，下雨的午后。 I just need you now。 念谋他说，我前女友的前男友的现女友，哎呦这关系也够复杂的，他说劝自己的男朋友和他的前女友复合。对，就是这样，我变成了前任，就在昨天。 遇到这样的奇葩也是没谁了。 相爱要分开，多少绝望失眠无尽的夜晚，接通又切断的独白。 小林很幸运，他说呢，他以为我不会离开他，在我面前各种无理取闹，忍耐是有限度的，前任走好。 嗯， 说只能让彼此擦身而过，微醺的时候，下雨的午后， I just need you now。 请叫我李暖暖，他说呢，因为异地，因为爱的不够深，因为都无法为对方放弃一些什么， 就是没有人愿意妥协，总想做感情中的强者， 不够爱吧。 是否某些时刻你会想拥抱，你知道那种微笑并不代表我过得很好。 Great 韩他说他坚持要啪啪，我不同意，我们才高中。 哦，这男孩子就、 哎、这其实这妹子是对的，我觉得爱一个人干嘛要坚持啪啪呢，我觉得就是对方不想要的话就算了， 主要是还太小嘛，大家、 嗯、 都还没有成年，最好不要尝试这件事。 对，因为这个年纪啊是一个负不起责任的年纪，等你负得起责任再说吧。 因为以前上学的时候也见过那种身边的同学、啊、还在上学的时候就怀孕了，然后还要瞒着家里去医院打胎，还没有人照顾，真的很可怜。 我当然真的是有切身体会啊。 没，我没有，我没干过这种事。 Oh, baby, I need you now. 第四首歌是来自于方炯家的《离爱太远》。稀罕隔壁老汪的姑娘，她说呢，我说我肚子痛，她说多喝水，我说你来看看我吧，她说她还要睡觉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，现在已经不怎么联系了。又是一个觉得，对啊，不够爱吧，干嘛就是一感觉不到一点点的温暖。 黑夜慢慢吞噬光线，消失在某条地平线，我渐渐睁开眼，看街上的人来人往，有许多人刚好下班，霓虹灯才刚刚点亮，我却依然自身凝望，没有你我不习惯。 木有晴天他说呢，因为当时的无知，因为当时的不懂，就在我即将转学的时候就对他说了我爱你，我们分手吧，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会牢牢牵住他的手，因为我知道还有一种爱情叫做异地恋，可能马上毕业了，马上要分开了，可能要距离很远，所以就提出分手。 这个孩子太死心眼了，就没有想过说在两个地方还能谈恋爱。 对，你还可以在手机里养个宠物嘛。 嗯， 我也点了我的早餐，一道又一道美味香，只是缺了你在身旁，肚 自平常孤单。看你的 二二的云儿，他说因为他放不下与前女友的感情，总是藕断丝连，而我呢却什么都不知道，像一个傻子一样。当我发现的时候呢，没有伤心，只有为自己可悲可怜。 嗯，觉得既然和选择和新的人在一起的话，还是尽量忘记前任吧，至少不要让现任发现你还在想念他。 但愿我们的爱终会熬成幸福。 小女人也多愁善感，她说呢，因为受够了她的无理取闹和幼稚，思想和行为都不够成熟，且脾气大，动不动就吼我。刚好我也是暴脾气，更不喜欢动手的男人。说来，自己就像是暴力男友的吸引体，找的两个男朋友都有暴力倾向，果断变前任。 有暴力倾向的人千万不要靠近啊！ 嗯，对，我觉得男人打女人的话，真的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，特别不好的一个属性。我下一首歌来自魏辉妮的《习惯我自己》。香宝宝他说呢，因为三观不合，我爱了三年，一切都似乎快有了结果。他越来越冷，什么都不说，只是拖着。我知道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，拖着还不如让大家都好过。我选择了离开，三年了，我唯一一次说分手。 不跟他们纠缠，多出来的空档，花点力气填满。自己的遗憾，自己回不着。 杨斌他说呢，对我的好全是因为他的前任，他前任的出现我就退场了。不愧是我喜欢了十一年的人啊，够狠。 哪怕寂寞离我一寸距离，总不闹自己情绪，我习惯这空气，习惯公厕过的桌椅，就算回忆偷偷被泛起，我还过 小苏燕儿她说呢，因为作，因为矫情，因为想看他吃醋，故意把溜冰的时候别的男孩子牵我的手说出来气他。交往一年，我说了三次分手，他觉得我不把感情当回事，觉得我不在乎他，所以就这样第三次说分手时一去不复返。其实我真的很爱很爱他，在一起时会嫌弃，分开时又会想念。祝你一切安好，我的初恋。可能大家在面对初恋的时候都会不知所措吧，不知道自己是应该用怎样的一种方式去对待他，去爱他。不懂爱的年纪，我觉得有这样的错误也是可以原谅的。直到你失去了初恋之后，你才能知道怎样去爱一个人。 哪怕寂寞离我一寸距离， 闹自己情绪，我习惯这空气，习惯公厕过的桌椅，就算回忆偷偷被翻起，我还过得去。 肥豆他说呢，就刚刚大街上我结束了五年的回忆，他说我怕你分不起，果断的放手。 这个男朋友好狂妄。 嗯，怕你分不起，你以为你谁？ 说分就分。 我习惯我自己，习惯没言语的空气，就把昨天好好的收藏起，我没就算回忆偷偷被泛起，我还过得去。 最后一首歌啦，来自于插班生的放不下的活着。 嗯， 不过还是希望大家不要放不下的活着，放下石头走路，你会发现会更轻松一些。 嗯， 时间它走得多么潇洒。 不久一定会，他说呢，想了很久才明白，我和他分开并不是因为不爱，是他变了我没变，是我跟不上他的脚步。每一片雪花都不觉得对雪崩有责任，这世上有千百种分手的理由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变成更好的自己。 嗯，我觉得这个比喻用得特别好。 却突然听到最爱唱的歌了，又突然整颗心跳进黑洞了。放不下的是你给过我的温柔，想太多才会把一切走。 哆啦 A 梦的一场梦，他说呢，护士的我上夜班，医生的他上白班，而且还不是在一个科室，距离、忙碌、时间都成了导火线，最后现任变成前任。不过还是很感谢你曾经是我的现任。还有几个月你就要结婚了，听说对方是一位律师，还不错的姑娘，提前祝你新婚快乐。你也是位很不错的医生哦。哦，这个是护士前女友在对自己的医生前男友说的话，我觉得还挺感动的。虽然分手了，但是满满的都是祝福。 时间它走得多么潇洒，上一秒还好好的笑着，怎么了？还以为开始慢慢忘了，还以为自己变。 嗯，来分享一下最后的一条留言，它叫做陈大大是壮士。他说，我已经不再去翻你的状态，有谁评论，偷看你跟谁聊得欢不欢，也不会为了谁吃醋马上跟你吵闹宣誓占有权，大概真的累了，你想要跟谁好就跟谁好去吧。 嗯，可能很多分手都是这样，到最后没有办法再继续在一起了，所以只好放弃那个人。其实在感情的世界里，如果还想珍惜彼此的话，我们都试着去妥协一点，给对方一些机会，让我们的感情继续走下去。但是如果真的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的话，干脆的把分手说出来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。 好的，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，就是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把现任变成了前任。其实听了很多的留言，很多哈都是因为劈腿或者异地恋或者是毕业什么的。 其实呢，萱草想说，如果大家够爱哈，放不下的话，其实坚持一下下可能就会好一些了。 嗯， 不过遇到一些原则性的问题，还是劝你当断就断， 嗯， 不要拖着。 对， 嗯， 那好了，这一期的节目呢，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 嗯， 我们下期的调频再见。 好的，那我们下期见了，拜拜， 拜拜。 Shut up.